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科创在线的部分，我们带大家关注的内容主要有：数字贸易正成为经济增长新引擎，实施便企服务措施助力汽车企业度过缺芯难关，前七个月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收入增加26.3%，2021 Q2 中国可穿戴设备出货量3614万台，同比增长33.7%。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科创在线。 创未来，造世界，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 首先我们来关注最近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高峰论坛正式举办。论坛上专家们对数字贸易如何更好地促进数字经济发展进行了深入解读。近年来，我国积极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推动数字技术同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我国数字贸易发展迅速，规模和增速位于世界前列。根据测算，2020年我国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贸易规模达到了2947亿美元。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逆势增长8.4%，占服务贸易总额的44.5%，比“十三五”初期我国提升了13.9个百分点。而预计到2025年，中国可数字化的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将超过4000亿美元，占服务贸易总额的比重达到50%左右。商务部服贸司副司长王东堂在发布《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0》时指出，十四五期间，我国将着力推动数字贸易领域的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性开放，数字贸易规模将持续扩大，数字贸易发展，特别是创新发展，将迎来新的机遇。报告显示，十四五时期，中国数字贸易规模将会持续扩大，数字贸易新业态不断涌现，数字贸易的开放水平也会有序提升，数字贸易规则制度逐步健全，数字企业国际竞争力会明显提升。此外，数字贸易国际规则制定能力会增强。那么未来5年的时间，我们国家的数字贸易领域各个方面会呈现一个积极发展态势。再来关注最近一段时间汽车企业缺芯问题引发了广泛关注。针对近期芯片短缺给车辆生产企业在履行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许可管理办法管理中带来的实际困难，工信部官网近日发布关于实施公告便企服务临时措施的通知，决定实施2项便企服务临时措施。一呢是实行容缺受理先办后补，2022年6月30号前，对于公告内产品所搭载电子控制部件相关参数变更扩展的事项，允许企业备案时暂不报送相关检测报告，实行容缺受理先办后补。企业呢要确保产品经过安全性能测试验证，提交验证测试结果和承诺书，承诺相应备案发布后3个月内补充提交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合格报告，并承担相关法律责任。企业可以通过道路机动车辆产品准入许可系统在线提交相关材料。第二呢是要压缩审核时间，增加发布频次。2022年6月30号前，针对车辆生产企业更换车辆电子控制部件、变更部件供应商等迫切需求，工信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会加快受理企业相关产品变更扩展申请，压缩公告变更扩展技术审查时间，根据情况及时申请，增加公告发布批次。而此外，工信部也组建了汽车半导体推广应用工作组， 加强供需对接和工作协同，有针对性地制定措施，推动提升汽车芯片的供给能力。最近一段时间，有购车需求的朋友可能会发现哈，由于市场供需的这个变化，那汽车的车价呢也是有小幅上涨，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工信部啊这样的一些办法和举措，能够助力汽车企业度过缺芯的难关。再把目光转向工业互联网，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1到7月，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业务收入两年平均增速20.5%，营业利润同比增长28%，研发费用也保持两位数增长。1到7月份，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完成业务收入8869亿元，同比增长26.3%，增速较1到6月提高0.7个百分点。前七月，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实现营业利润442.9亿元，同比增长28%，增速较1到6月提高0.6个百分点。1到7月份，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投入研发费用407.9亿元，同比增长12.9%，高出上年同期3个百分点。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作为跨境电商重要的境外节点。目前，我国海外仓的数量已经超过1900个，总面积超过1350万平方米，业务范围辐射全球，其中北美、欧洲、亚洲等地区海外仓数量占比近90%。作为稳外贸的重要举措之一，海外仓近年来备受重视。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加快发展外贸新业态新模式的意见中，就提出到2025年，力争培育100家左右在信息化建设、智能化发展、多元化服务、本地化经营等方面表现突出的优秀海外仓企业。据了解，近年来我国已经初步构建了适应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的政策框架。2020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额达到1.69万亿元，增长31.1%，跨境电商规模5年增长近10倍，市场采购贸易规模6年增长5倍，2020年突破7000亿元的规模。而下一步，商务部将通过强化主体培育，推动数字化发展，加强标准建设，完善海外仓网络等方式，推动我国的跨境电商更快更好地向前发展。最后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国的可穿戴设备。日前，相关机构发布报告称，2021年第二季度中国可穿戴设备出货量3614万台，同比增长33.7%，其中耳戴设备出货量1996万台，同比增长58.2%。根据机构表示，除了无线及真无线耳机在使用便利性上的提升，主动降噪产品价格的下降进一步刺激了用户对于蓝牙耳机的需求，也推动了市场的显著增长。另外，除了耳机，手表出货量966万台，同比增长30.2%，成人手表和儿童手表也是双双上涨。手环市场的出货量641万台，同比下降5%，受到整体市场价格的升级以及手表接受度提升的影响，手环市场的发展空间逐渐收窄。这些琳琅满目的可穿戴设备也的确在智能化生活方面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便利和服务。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科创在线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来自新华网、科技日报、环球网等平台。主持人张燕，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科创中国，稍后科创面对面更加精彩的访谈内容。 科技塑造价值，创新创造未来，欢迎收听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100.6 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板块依然是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百名科技 CEO 谈创业。这个板块呢，也是由科技部科技人才交流开发服务中心与京津冀之声共同制作播出的。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非常的接地气儿，和健康、和饮食、和生活方式其实是有一定的关系。我们说现在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哈，比如说身边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注重健康啊，他们加入健身的大军当中，那你会发现他们吃的一些东西哈，可能是比较小众，比如说会选一些功能性食品啊、低脂食品啊，或者是这样的一些简餐、便餐、零食等等，来代替哈自己日常的这种碳水或者是这种大量的主食消耗。那我们也看到这个以主打运动社交的 Keep 啊，似乎也是要进军关于功能性食品这样的一个领域了。当然这是年轻人，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现象，就是随着老龄化还有包括大家健康意识的增强和收入水平的提升，我们国家功能性食品市场的规模这些年是快速增长的。根据中国产业信息网的消息，12年到19年市场规模呢，从1140亿元增长到了3586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呢达到17.8%。今天做科创项目的这家企业做的就是和健康食品有关系。介绍一下做客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浙江天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 CEO 邵云东，欢迎邵总。您好。 大家好，我是浙江天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兼 CEO 邵云东。 邵总是专程从杭州赶来，今天呢在我们的录音间跟我们进行这样的一期访谈。首先呢，能不能请您先介绍一下您的这家企业？ 浙江天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我们简称叫天草生物，致力于将天然的中草药把它做成一个国际认同的标准化的提取物，解决从农产品到工业品之间的一个桥梁的公司。我们是一家生物技术公司，可以在技术上分类呢，可以明确为植物化学，就是我们主要把植物，那么在中国叫中草药，在其他国家呢也都有分别相应的对称。那现在主流呢叫植物化学，把这里面不同产地、不同季节不同甚至说有可能不同亚种的这个植物进行一个标准化的生产加工，做成全球主要的这些发达国家现代的生物制剂科学家能够用的这样一类产品。也可以简单理解为做成了一个天然的标准的植物来源的化学药。 你看我抓几个关键词哈，首先我们研究的对象是植物，对吧？大自然当中的各种各样的植物。然后另外您也说到了是实现从农产品到工业品这样的一个转化。农产品是不是就是我们理解到的生长出来的植物？那么怎么样进行一个从农产品到工业生产的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转化？这中间要打通什么样的环节？ 这里面有两个层次啊。第一，我们把它叫做农产品，因为是植物嘛。植物你要么来源于农，要么来源于林业啊。那个以这两个主要的来源为主啊。农业呢，现在就更多的就说是这个种植啊，有人工的加工管控。林业呢，就有很多是野生的啊，当然也有种植的。这是从来源上来说，那么不管是种植的还是野生的，它都是植物啊。植物我们从中草药去理解呢，植物它就会产生一些次生代谢的产物。次生代谢产物就是我们老百姓所说的良药苦口里面的苦口。这是一类小分子的物质啊。那在我们的植物里面呢，通常含量都是在1%到10%之间啊，还有更低的啊，也有更高一点的。那这一类物质呢，在原料里面有一定的含量。但是因为随着不同的产季，它在植物体里面的基本含量呢会不太一样， 会有变化。 对，不同的产区它也有变化。那我们公司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中医药的现代化与国际化的一条路呢，我们把这个比如说像人参，这个人参根 那我们把人参根里面的皂苷类、多糖类进行一个萃取，就是提取，做成一个标准含量的产品。 嗯， 比如说我人参里面3%的皂苷，我提取完了，把它做成一个标准的15%的成品。 嗯，就是这样一个每一个单位，它里面的这个皂苷含量是一定的。 对， 统一的， 对对对， 啊，标准的。 对， 嗯， 那我们就是说相当于以做这个西药的这个手段来加工我们的中药材。 嗯， 那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客户全球主要的一些发达国家的一些科学家，他看到我们这个提取物粉就用使用起来呢，就像他用阿奇霉素啊，用维生素 C、维生素 K 一样方便啊。那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把它已经做成了一个类似于化学品一样的，叫植物化学产品。 嗯，你看刚才邵总在说这个场景的时候，我脑海中浮现出来的画面是什么？首先说到咱们中草药，大家都去这个中药房抓过药哈。我们看那些老的中医给你写这个方子的时候，比如说他会根据你的这个身体情况给你开某一个这个原料是多少克，那这时候抓药方子的这些药房的师傅就给你拿一个小秤， 对，称 一点一点给你精准的来称一称，然后哎，这一包好，你回去要么在这代煎，要么回去自己煮，这是我们传统这个中医药治疗的这种方式。但是邵总做的事情呢，您的企业做的事情呢，是我们从这些天然的植物当中提取那些需要利用的这种有效成分，然后按照标准化，按照西药生产的这种方式给它做标准。那服务的对象是全球有需求的，不管是科研机构也好，科学家也好，还是一些可能食品制造商也好，或者是我们服务的对象有这种需求，对于中草药当中的一些有益成分，他们有标准化的这种需求，就可以直接使用我们的产品啊，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这样两幅画面呢，是我听到您在介绍浙江天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做的事情的时候，大致有那么这么一个形象的感官。但是我看到企业是在2006年就成立了，那当初在那个时间点，为什么您想到要做这样一家企业？ 有两个层面啊， 嗯， 导致我去这个创业啊， 尤其是在2006年的时候。 对， 那个， 第一呢，就是我本科呢是学的是生物工程， 嗯， 但是呢更多是偏技术啊，偏植物啊。然后我很小的时候呢，受我外公的影响啊，我外公呢从小就是教我打拳啊，教我上山采草药， 哦， 然后教我练习书法。啊， 外公是本身从事这方面职业，还是他就是喜欢这些生活方式？ 他是喜欢、 哦， 对， 嗯。 然后我对这个植物呢，有一种从小就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嗯， 啊，自己也是农村里面长大的，啊，那么后来呢，就是大学毕业以后，来到一家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行业叫植物提取物行业的一家公司，它是一家上市公司， 嗯， 然后让我去搞技术。搞技术呢，我觉得读了本科还是不够，后来我又这个干了几年，又到天津大学又上了个硕士， 嗯， 上了硕士以后呢，我就上的是天然产物化学了。那毕业以后，我想呢，我对这个植物化学还是有比较感兴趣，然后就决定下来就是出来，创办了叫天草生物。 嗯， 天草生物呢，我们的英文名叫 Sky Herb， 就是 Herb 是草药的意思， 嗯， 那么 Sky Herb 翻译过来叫天草。那我们公司的这个经营愿景呢，我给自己定的叫天然产品草本生活。 嗯， 这是在2006年我们提出这个口号，还是比较时髦的。 嗯， 那当时触发我们去积极去做这个啊，那是因为当时我们这个行业就是整个在中国做植物萃取，把中草药加工成标准的植物提取物，最初最主要是供美国市场， 嗯， 再到后来做欧洲市场，再到日本市场。事实上全球这个大健康产品呢，它分为主要的分为三类。第一类呢，就是最早的一类是矿物质， 嗯， 第二后来随着这个科技的发展，维生素类的啊，那第三类呢是草本， 嗯， 草本呢就是以中国和印度 这个资源为主要的，因为这两个有几千年历史的这个国家，用草药都有几千年历史。欧洲也有一些国家，英国、德国、法国也用一点，但无论从规模啊，从产品啊，从那个我们使用的深度跟配伍这些，综合来比呢，整体的这个社会总产值，那跟中国确实是没法比的。这几年日本发展的很快，但整体规模跟基础的从业人员比呢，也还是中国厉害。基于这个大背景呢，我们是想把这个中国的这个中草药啊，以这样一种形式推向欧美这些发达国家，赚取一定的外汇。那当然，这个自己的创业的第一步，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呢，自然而然地去做了。 首先您个人是受到这个祖父的影响哈，可能对于本身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对于植物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再加上您后来学的这个专业，不管是本科的这种生物工程专业，还是就是走技术类，还是后来研究生学的这个专业，其实跟植物化学是有这样的一种相关性在里面啊。您本身就是学这个专业的，有很强的专业背景，再加上您当时看到了那个时候的全球市场需求，所以就促使您成立了，2006年的时候成立了浙江天草。但是在那个时代，如果就说我们国家要把这样的产品推向西方的一些国家，不管是美国还是欧洲啊，还是像邻国日本，那么当时他们的市场需求大概有多大？您当时有没有做过调研？那么走这样一条主要先把目标放在海外的路，那是不是这个过程其实也有一定的难度？咱先不说技术方面哈，先说这个市场需求，怎么样打通市场方面，这个难度您之前设想过吗？ 非常困难，非常困难。因为我们在做这个行业的时候，当我们加入的时候呢，已经是整个行业已经有15年左右的一个发展历史了。植物萃取物进入欧美主要的保健食品渠道啊，它因为我们这个中草药的话，在预防医学啊，或者说这个在亚健康领域里面，确实是没有一个西药可以跟中国比。中国一些让人强壮的，让人持续这个精神注意力集中的，然后延缓衰老的， 是我们中医讲究治胃病嘛， 对对对， 就还没发生的事儿，我们提前预防。 对，在这一类里面呢，是非常好的。那美国、欧洲他们的这研究这些的科学家们，他们强项在于把这个产品用来做临床，获得这个你们这一类药物的你。我们一些古方里面声称有这些作用，是吧？那人家是不信的，人家是要拿着你这个方子做出产品来再去测试。取得就跟做药一样去做所有的这个临床测试，拿到这些科学的数据，然后才能够往下一步做，是吧？ 这是需要时间的。 对，需要时间。但因为上保健品它会比较简单一点。在美国呢，就是这个叫 food supplement 的话，它叫食品补充剂。那么 FDA 的监管是相对来说是企业负责的。不像药品啊，动辄10亿美金的投资，那不一样。在那个时代呢，就是中国的原来做中药的企业，或者是从事天然产物化学的这些企业，是有很大的一些机会。因为第一次机会是中国的药材运到美国去。但因为植物在一些检疫的过程中非常麻烦，要跨国之间的话就非常麻烦。后来呢，就是像我们这些专业背景的人出来以后呢，我们就开始把这些植物去找一些中药厂，把它加工，我们给它出工艺、出技术，给它钱，然后让它给我们加工成提取物。那么这是第一步，把产品做出来。第二步就是美国的一个市场开拓，那也确实是困难的。那我们还好，就是像我们这一代呢，已经就是经过了良好的教育，是吧？那我们英语啊各方面跟老外对话呀，也都是没有，就是障碍很少。但是第一次踏上飞机跑到美国去，要敲开不认识的这些客户的门，确实是困难的。当时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年轻啊，这是 初生牛犊不怕虎， 对，胆子也大， 嗯 啊，那我们刚开始去的时候，条件也不是很好，前六个月是非常困难的，就是创业的前六个月， 嗯、 到2006年的年底，我们收到了第一个大订单， 嗯， 收到了对方的预付款。当然，在中间我们也混不下去的时候，我就找了一个同行，卖掉几个产品的技术， 嗯， 筹了100多万的这个技术， 嗯 啊，然后企业继续发展。事实上我们前三年就还是就比较顺利了，我们就赚了1000多万的钱，20万人民币注册公司起步的， 起家的， 对。然后我们2009年就决定这个建设我们一个年产300吨植物提取物的工厂， 嗯 啊。这样然后一步一步走过来。 刚才邵总其实提到了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技术。这个技术其实是我们有产品能够去敲开对方大门的一个关键性的因素。而且您也提到了，在最艰难的时候，那为了筹集资金，可能也需要就是技术的帮忙才能筹到。 对，技术换钱。 对，用技术来赚钱。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些技术？技术背后又有什么样的亮点？另外，到现在了15年的时间，天草已经发展到什么样的阶段？未来产业的这个趋势，作为一家企业的 CEO， 邵总又是怎么看的？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最后非常感谢邵总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谢谢，谢谢。 节目上半段的科创中国之科创面对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您在一小段片花半点之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科创面对面下半段更加精彩的访谈内容，一会儿见。 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记载了晋察冀边区子弟兵和老百姓对敌斗争的战况，鼓舞了边区人民斗志，增强了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信心。晋察冀日报是人民日报的前身之一，晋察冀日报1937年12月由晋察冀军区出版，1948年6月与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合并而成为中共中央党报人民日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6周年特别专题，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选播，京津冀之声与北京人民出版社联合制作，播出时间9月3号到18号，每天7点50分、9点50分、18点50分、22点50分，欢迎收听。 石榴花哎，尖牙门跳哎， 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持久责任，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传承百年红色基因，助力慈善为民办实事。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科技塑造价值，创新创造未来。欢迎收听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板块依然是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百名科技 CEO 团创业。那么这个板块呢，也是我们京津冀之声与科技部人才交流开发服务中心合作播出的这样的一个板块。在生活水平哈越来越进步，我们社会不断发展的当下，如今我们国家呢已经是一个工业大国了，但是在这么多年工业迅速发展的背后，在不断的为人们提供便利和满足人们需求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其中的三废问题带来环境污染这样的一个现象是不容小觑。而科技在推动工业生产突飞猛进的同时，也要想办法来解决生产带来的一系列问题。那么今天我们的科技 CEO 访谈邀请的这家企业，苏州伊斯贝环保装备科技有限公司，它呢是一家综合合资企业，他们致力于工业废水废气处理一站式解决方案，特别是针对刚才提到的工业方面的一些三废处理哈，有自己独特的科技创新亮点。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苏州伊斯贝环保装备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常英和我们一起来聊聊他们的创业创新故事。欢迎常总，您好。 哎，您好，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是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来采访常总。刚才我其实提到了一个背景哈，说这些年咱们是一个成长为了一个工业大国，那么很多的这种生产生活都跟工业有关。那么在我国目前的工业生产当中，重点领域的工业废水产出和处理情况这样的一个背景，首先想请常总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好吗？ 我相信啊，其实大家都知道，因为我们很多的老百姓都感受到中国工业现在这么多年的这个高速的这个进步。那中国其实是一个制造大国，我们甚至在很多的媒体宣传上都能看到我们是世界工厂，是吧？我们从一开始的这种到 OEM， 到最近我们现在在这个几年国家非常倡导我们在科技要创新，我们要做很多的这个进口替代，我们在很多的产品上要有更多自己的这个专有技术，我们要在技术上去做突破。 嗯， 其实中国正在从一个科技的，就是等于说是一个世界级的制造大国，正在往一个世界级的制造强国在走。那作为一个制造大国，大家就知道了，那我们的生产的每年的这个工业产量是非常巨大和宏观的。那对于我们在这个过程中的老百姓，一般可能只看到了，比如说服装，我们有中国有大量的服装厂，我们还有我们所生活中会用到的各种食品，那还有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还会用到的很多的这个家里的一些塑料制品。 嗯， 其实这些呢都是在工厂里边制造出来的，但是制造的过程中我们只知道有产品出来了，但其实呢它在生产制造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这种工业废水。那它这种工业废水呢，其实是对我们整个的环境污染，应该来讲它是那个产生的这个污染的这因子啊是最大的。我们如何在这个前端就把这个工业的这个污染去把它给做到这个防控好，尽量少的到尾端去进行这个治理。那这个呢，应该也是我们在这个“十四五”规划当中，国家非常强调的和非常希望我们在这方面去做到的。所以您刚才提到的就是在中国的这个重点的工业废水的产出，我觉得中国的这个目前的这个工业水的整个的工业水的这个量啊，接下来要处理的量是非常庞观的。无论是我们电力系统，还是我们这个钢铁系统，还是我们整个在这个半导体、光伏，整个在这个制造的这个过程中，我觉得这个工业的这个水量的产出是非常的大。其实在2015年修编了我们新的环保法，然后呢到了2018年又新出来了这个环境税。那到现在呢，其实国家一直在想着如何去提高这个标准，来降低我们的这个排污的这个因子，降低这些排污量。 嗯， 但是呢其实这个过程还是一个蛮艰巨比较不容易去做到的。 那现在因为中国的工厂实在是太多了，尽管我们把我们的标准甚至提到比国外的一些当地的一些标准都高，但是我们的工厂的量级太大了。尽管你说我这个排污的因子给每家工厂，我让你排放的量当量都小了，但是我们的工厂的这个数量是远远超过国外的，基数很大，所以它的产生的这个废物量，这个微废量还是非常的高。这个十四五的规划，我们如何最小化，如何资源化，如何减量化，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好，就从工业的源头要去减量。国家现在对很多的制造企业说，哎，我原来我给你一天有这些排污量的，也许我现在要减半，甚至到接下来我们可能会实际做到，就是在国外可能都不是很多的这种零排放。就是所谓的零排放并不是说我这个水里就没有任何的物质了，就是没有任何的污染因子或者任何的污染物，而是说我这个工厂我就不排出去任何的这个水量了，或者不排任何的一些废液了，等于我会在我整个的工厂制造的过程中，我就让它去资源化，让它去减量化，甚至让它直接就变成了最后只出现了一些固废物了。 嗯， 比如说我们一些钢铁企业，原来我一天在生产的过程中，我可能会产生200吨、300吨的这个钢铁废水，但是现在呢，国家的这个规划要资源化了，那我可能会把这个里边的70%，我又回用到，把它处理了之后回用到我的生产上去了。那另外的那一些呢，我可能要进行浓缩呀，进行蒸发呀，进行干化呀，最后就形成了那么一小部分的那个固废物，拿到这个微废厂去处理。那这样呢，就是说从总量上去控制，就是说总量上只有靠这种方式去控制。所以在这个道路上呢，其实我们要走的路还是很长的，因为中国毕竟是一个世界级的制造大国，我们的量实在是太大了。所以在整个的这个过程接下来说，我的处理要如何慢慢的从达标排放到这个能够资源去回用，到最后尽量的减少它的排放量，甚至不排。 其实这样一描绘，我们这个逻辑链条就比较清晰了。首先，我们国家这个工业生产当中产生的废水，这量级是非常大的，就目前而言。那么针对这些废水，我们可能要有步骤、有计划的，一步一步针对我们的一些工厂产生的废水，让它能够最终实现不排放。那这其实背后是要靠很多企业科技创新的力量，帮助工厂能够实现这样的一个目标。那我们再把这个话题往前说一说，你看以前大家说，哎呀，我们经济发展那么迅速哈，就是靠我们强大的这样的生产制造能力。那我们提到智能制造，那我们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升级的过程当中也是需要时间的。曾经产生的这些工业废水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为什么现在这么迫切的哈要做这样的一种转型？您也帮我们再说说这个背景。 是因为其实我是觉得随着这个时代的这个发展，我们从最早的追求那个 GDP 的增长，那现在呢更多的是追求我们自己的科技创新，追求我们的高质量发展。因为我们其实还是作为我们老百姓来讲，我们有一个非常直观的一个感受，就是以前我们出国我们都会买一些可能用的穿的这些奢侈品，但是后来会发现我们都去德国，我们会去买他们的刀具啊，就是很多的一些家里的一些产品，工业产品。那甚至呢，我们这个几年啊，这个国际交流，很多的中国工厂的一些制造的一些企业家走到了国外，看到了国外的很多的在制造端，他们无论是从工业化设计啊，还是从很多的方面，哎，这都是都是我们可以去学习的一些地方。那中国必须从原来，我就刚才说了，我们可能都是一些 OEM 做代工的工厂的这个规模都很大。但是呢，我们自己的这个设计能力，自己的这个生产的这种品质能力，我们还是比较欠缺的。那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呢，就是我们未来的中国的很多的企业，可能要从原来的一个光从规模化，而是要更往精细化，更往那个创新化这方面去走。因为老百姓是有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的。那我们的制造在不断的这个，除了这个规模大，给整个的环境大家也看到的，我们的空气污染啊，还是我们的今天的这个河道的污染，其实溯到源头来讲，都是我们的工业给带来的。其实以前的欧洲、英国 啊，美国很多的地方其实都有这个问题。 嗯， 但是呢，在后期，当我们的GDP， 当我们的国家的这个工业总产值到了一定量的时候，我们其实更多的要往制肘了。那往制肘呢，其实一方面是提升这些企业的这个科技创新能力呢，另外一方面，国家现在就非常重视这个环境保护，所以他也意识到工业企业他首当其冲，必须在他的工业生产的这些环节里要更绿色。我们就讲到要低碳。那所以在“十四五”就讲到的这个碳中和、碳达峰，同时呢要资源化。那这一个过程中呢，其实我觉得是，从整的一个长远发展来讲，它是一个所有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因素。因为我们不但是制造出一些好的产品，同时我们应该为这个社会去做一些这样的有责任的事儿，因为环境好，老百姓我们的生活日益好了，我们更希望在有蓝天白云的这种环境下去生活。所以制造企业说，哎，我要把我的产品在做好的同时，当我出现原来可能说我们出现在制造过程中产生的一些微废物啊，那我们可能就把它去委外了。但是国家现在的政策是什么？哎，我希望你就地就去解决，因为委外的过程中，在运输的过程中，可能就会对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对吧？那如果谁生产，谁来把它就要就地去解决，而且要尽量的是什么？让你的生产在生产工艺上要去绿色化，同时呢，哎，能不能在生产中产生的这些微废物的当中去提取出来，产生一些有资源的一些东西？其实看似都是一些成本的投入，但是反而过来它今天带来的结果是一个环境更好。企业如果做了这些的话呢，它的资源化其实是可以利用的。甚至我今天我这家工厂浓缩出来的一些等于说提取出来的一些这个东西，可能是另外一家工厂的原料。所以呢，通过这样的一些手段呢，去达到以后未来更好的一种生态。而不是说就是只是说花大量的成本说我去把它去解决这个问题。那国家提倡的这个资源化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发展模式。那同时呢，也因为这样的一个发展模式呢，可以让更多的环保企业可以去服务更多的制造企业。那这样呢，可以产生更多的，我觉得无论从新的一些就业来讲，新的一些发展来讲，就是我觉得都是一些非常好的一个发展方向。 是，说到要环保企业服务于这些工业企业，帮助他们实现我们这样的一种环保啊绿色生产的目标，那就要说回到您的这家公司成立的时间是在2011年，距现在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那当时为什么把目标就定在了工业废水处理的领域？ 是的，那要讲到这个话题呢，就要讲讲我的这个历史了，因为我是苏州本地人嘛。然后呢，我是那个嫁到，我在新加坡学的工商管理，然后呢，我后来就嫁到了那个欧洲，嫁给了我的先生。然后嫁到国外去了之后呢，就是因为我先生是这个行业的这个专家，他是在这个领域里应该要做了20多年、30年的这样的一个专家。我嫁给他之后呢，应该说我跟着他，伴随着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去了很多欧洲我先生做的一些大型项目。那当时这些大型项目呢，给我就带来了很大的一个视觉冲击。为什么说呢？我们中国原来我看到的很多的制造企业，他们做的这个水处理啊，就是滴漏跑冒的这种现场就比较脏，然后呢就感觉那个现场味道也很重，噪音也很大。但是当我去了欧洲之后，跟着我先生看到的很多的一些场景啊，非常的干净，有工业化的设计，自动化程度非常的高。那这就对我一个原来对工业水处理没有任何概念的人，就从一个视觉角度就觉得啊，这个产品就这种，这个太好看了。我觉得我们中国就应该，我们的水处理应该也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后来呢，我就有这样的一些想法，说哎，我先生既然有这么好的技术，他们给这么多世界500强企业来做这样的解决方案，那是不是我们中国也有这样的需要呢？对不对？虽然我们中国现在是在一个经济快速发展，可能还是解决一个温饱的问题，或者只是说解决现在民用的问题，并没有说这个东西要有多好。但是我觉得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吧，也许我现在不需要那么好，但未来当我们的日子越过越好的时候，我肯定需要有更好的产品嘛。 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萌生了要回来把先生带回来创业的这么一个想法。 把自己的在这方面是专家的先生哈、靠您个人的这个关系把他拉到了咱们国家，为我们的这样的环保包括工业生产方面废水处理做更多的一些贡献。其实您也谈到您作为一个外行，其实最开始看到的是一个人说外行看热闹哈，可能直观的那种视觉冲击给你带来的感受并不是一个专业人士的那个视角去审视，但是就是想做这样的改变。所以在11年前后11年的时候，我们就是毅然决然的回来成立了这家公司。你看您作为一个外行，虽然先生是这方面的专家，你们两个人在做这方面的这种合作是怎么来具体来分工的？因为技术方面肯定是他更擅长吧。 是是是，您刚才这个问题也特别的好，因为确实我原来呢，我觉得因为我是学工商管理的、那原本其实嫁到国外根本没有想过要回国创业。我觉得任何的东西都是有一种缘分，也许我觉得我跟我先生的这种异国婚姻啊，注定了就是要来做这个事业的。然后苏州本身就是一个叫苏州是一个水乡，我们苏州很多给别人的感觉是那种小桥流水， 很秀气的一个城市， 花园，对，很秀气的一个城市。那也因为我在国外待了那么久，回到国内看到了，我们就是能够看到的就是空气就我们的那个环境啊，就不像我以前小时候看到的河流那么清澈，然后蓝天就那么的蓝，是吧？那个时候呢就觉得中国虽然说这个整体的这个社会发展，就是我们这边的经济发展是好了，但是整个的环境是变差了。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觉得我先生做这个，但是要回来创业其实很现实的是，我这边是有足够的市场嘛。其实我一开始还是做了一些小型的市场调研。所谓的市场调研呢，就是我去了很多苏州附近的工业园区，然后呢也去了就像无锡啊、连云港啊这些工业园区，去看看他们当时那个在做这方面的这个企业啊，它的一些现况。那当时看完了之后呢，觉得都还处在一个叫相对粗放型的一个处理。那跟我先生他们已经在国外做这种相对精密管理，然后做品质管理，做工业设计，自动化设计，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那外行虽然是外行，但是看到的是什么？一个空间。所以当时我就一直就是动员我先生要回来。那个时候我还是内心会觉得呢，我先生回来呢，他原来是做这个行业，一定是很专业，是个专家，而且做过了那么多的世界500强的企业。所以一开始我先生定位是做 CEO， 我是给他做助理的。到后来呢，随着我们的这个企业发展之后呢，会发现呢存在很大的问题。第一个呢是我先生是西方人，他是欧洲人。一个老外的思维呢，西方人的思维他很严谨，他很就我们说的就很直，就他不会去做一些适应，然后呢他们很注重规则。那在那个时候呢，就会发现他无论是语言上跟我们跟我们的同事去交流也好，跟我们的股东去交流也好，跟政府去交流也好，他语言上是有劣势的，因为他不会中文。那另外的方面呢，就是他的西方的思维未必就完全能够被东方的这边来接受，那东方的东西有些他也未必能够去理解。所以后来呢，我们大概过了2-3年之后，我们就转换了，就是由我来做 CEO， 整个副厂负责公司的这个经营各个方面。那我先生呢，可能只是负责技术，因为我觉得他负责技术他是比较合适的，因为他在这个过程中本身就有很多的这个经验。那当然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还是有比较多的冲突的，特别是当我在做那个市场的时候，跟客户在交流的时候，我先生用他们西方人的这个就是理解力，经常会跟我在某一些事情上会产生很大的冲突。但是我觉得我特别幸运的是，我找到了一个我们互相都会能够去认真听取对方的一些想法。然后我们两个人虽然会有争执，但是我们会把我们的想法都会阐述得很清晰，最后认为哪一个结果可能更适合当下的企业发展会更好，我们就采用哪一个。但往往都是我取胜了，因为我更了解中国嘛。但是我先生在这方面我觉得我还是很 很尊重他了，因为他能够让一步，因为他在他不明白的情况下他愿意让一步，慢慢的去感受，我觉得这一点其实也是挺了不起的。 是，本身这种中西文化的差异哈，它本身就是有一个需要跨越的这么一个地方。然后虽然你们是最亲密的两个人，但是我们说公是公私是私，如果要说在这个企业发展的这个角度来讲， 对方又是一个专家，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可以听得出来，在创业之初是需要很多的磨合，然后也会有一些冲突。所以这个过程可能有的人说，哎呀，你看夫妻一起来做某一件事情好像有他的这种先天的优势，比如说可能商量起来 对吧更自然一点，但其实也会有需要克服的困难和难点。但不管怎么样，其实企业呢是非常顺利的成立了，而且后面也有很多好的技术能够呈现出来，并且帮助到企业，我觉得这是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在十年的发展过程当中，目前我们运用了哪些新技术？这些技术依托于您先生他的这种专业化的角度，在西方做很多尝试或者是一些成功的案例之后，进入中国本土化的过程当中，我们又经历了积累了哪些科创成果？帮我们具体讲讲技术方面的亮点好吗？ 好的。然后其实呢，我是可以归纳成这个几点吧，因为当时从国外回来，其实最重要也是在这个几个方面去落地的。一方面您刚才说的，我们在做水处理过程当中啊，它的一个先进的这个工艺就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从初期2010年我刚回国的时候，大部分的企业只是做一个达标排放，那到了可能2017-2018年我们要做回用，对吧，资源化。到现在呢，可能2021年这个更多的国家在特别是长三角这个地方，我们都要做零排放，就是不排放了。那尽量的就是在企业里我自己产生的这些废物我自己进行一个处理。那所以在整个的这个过程中呢，在一些新的这个技术上，我们当时呢从国外回来的时候也是给自己做了一个定位的。因为对于一些相对简单相对好处理的一些水呢，其实国内的本身的一些环保企业是比较多的。那我们当时就定位在一个有一些难度的，我们把它称为三高废水吧，就是我们就说人会产生三高的时候出现健康的亚健康嘛。那工业企业也是，它在生产过程中产生了一些高盐分的呀、高COD的呀、高氨氮的这些水，那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些就是一整套的这样的一些解决方案。在这个上面呢，特别像针对我们这个目前的这个盐分高，因为很多的企业原本呢在很多的一些排放的一些地方的排放的这个排污标准里边呢，对盐分没有特别大的一些要求，但是这几年呢这个国家对盐分这个要求就越来越高了。那我们在这个零排技术上呢，我们整个的这个资源回收，然后到我们的这个水量的这个节水，到后面的这个蒸发，到后面的这些干化，这个技术呢我们还是累积了这个在工艺技术上的一些技术。那当然我们就像我们针对这个电镀行业，像我们现在做的那个电镀行业，我们给那个南昌科勒，给他们科勒做的一个项目。那科勒卫浴我们都知道，我们家里的那个很多的卫浴的那个品牌我们会用到科勒。那科勒它里边有一个金属的水龙头，对吧，我们这种水龙头大家都喜欢它的设计感。那所有的水龙头在工业企业里边它是有一个电镀的过程。那它电镀的好与坏，这个对我们买产品的时候我们都喜欢它的光洁度或者磨砂度，就是那个特别有质感，是吧， 看着很亮， 就是我们要买这个产品， 是吧， 对，对的。所以 OK， 但是您不知道这个电镀的过程中它会产生很多的重金属废水，但这些废水其实对我们的整个的环境是有很大的危害的。那我们给这家企业去做的时候呢，就是在他们这个行业里所谓的电镀的品种是特别多，因为他们给消费市场提供了很多不同的这种产品，所以它的电镀线呢都特别的丰富，有各种镀铜的、镀镍的、镀镉的，反正很多这种不同的这个电镀线。那整体呢它的水的难度就非常的高，重金属的回收的这个要求也高。那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用了一些我们新的一些管膜的技术啊，用了一些我们的高压反渗透的这个膜的技术啊，然后用了我们一些蒸发的一些技术啊。那现在呢他们整个项目呢在前两个月呢刚刚被江西省就是已经环保厅呢就验收合格了，就是作为一个江西省最大的一个标杆性的一个项目，就是节水。